季，刚刚过去离歌出场的夏天，仿佛耐不住寂寞的孩子，如火如荼的凤凰花，舞蹈正中临别意义，几番晨昏的笑语，展翅飞向自己的天空，明日相逢在天涯。哦，凤凰花为整个离别染上祝福的颜色，凤凰花思念像花瓣会在秋风中凋落，凤凰花像青春不能避免短暂的邂逅，凤凰花像年少不经事的你，不经事的我。临别意义，几番晨昏的笑语，展翅飞向自己的天空，明日相逢在天涯。哦，凤凰花为整个离别染上祝福的颜色，凤凰花思念像花瓣会在秋风中凋落，凤凰花不经事的你，不经事的我。